恭喜你，小朋友快来唱儿歌，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老人健康有好身体。恭喜你，红红的灯笼照大地，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阖家美满都如意，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小朋友快来唱儿歌，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老人健康有好身体，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红红的灯笼照大地，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恭喜你，小朋友快来唱欢迎，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一年比一年好运气，一年比一年好运气。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谈一个话题是中年人是不是健康，应该它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看他饮食，当食欲啊突然之间减少，食量下降，或者呢食量陡然的亢进的时候，不管你吃的多吃的少，就突然之间的变化的话，咱们要查清楚原因，这又必然是有原因的，完了呢针对这个情况得改善。如果看他饮食还是比较正常，哎，这就表示他呢还是健康。另外第二个是看他的体重，体重迅速的增加或者急剧的下降都对健康不利的，维护体重的平衡控制在规定的咱们增重的一个范围内的话呀就非常重要。所以说中年人甚至包括年轻人，你健康不健康，一个看饮食，一个看体重，第三要看睡眠。如果长时间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就会改变了咱们体内的内分泌系统，造成了导致我们神经系统呢出现混乱。所以说尽可能的要保证起居定时，睡眠充足。所以中年人健康不健康要看第三个是睡眠。第四个呢要看他的大小便的颜色， 经常注意大小便的颜色，不同质量的或饮食啊，排出的粪便呢，会出现不同的颜色的。当这个粪便中间呢，混杂了血液、粘液，或者是腹泻不止，那这就说明啊，胃肠道啊出了毛病。如果大便是出现了沥青般的黑的颜色、粘稠状的，说明呢，消化道啊就是会出血。大便如果是出现呢，不是普通的黄褐色的，是白颜色的，这个就表示他自己啊患了胆道的疾病。当然便秘是引起人体衰老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道咱们这个代谢的废物排不出去，而代谢废物中间很多的毒素，苯啊、丙多啊、苯丙芘啊、等等的这些毒素，反过来又让我们的肠道的细胞吸收了，完了以后进入到血液，影响到大脑，那整个呢，这人体啊就会受到由于便秘而造成的一个毒素的影响。第五，还要看脾气。这个中年人呢，是否经常的无端的发脾气？这可能呢，就是因为疾病啊引起的，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胃肠道的疾病啊、肝病啊等等。所以说中年人的健康啊，咱们首先是看他呢这个表现出来的，就是看饮食、看体重、看睡眠、看大小便的颜色，还要看呢他是不是脾气跟他的一贯呢是不是一样的正常的。当然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你表面上呢都可以啊看得出来的，另外呢还要正确的看待一些中年人身上出现的一些生理的衰老。有一个现象叫做40多岁以后啊出现的，发现呢自己啊某些衰老的迹象了，诶，他有的人就会总是忧心啊这个重重，称这种现象就叫做40岁心理现象。所以说中年人健康不健康，除了我刚才谈的1、2、3、4、5以外，还有一些生理的一些表现，看你这个生理的现象。其实啊实际上40、50岁的时候你大可不必，衰老是一个缓慢的前进的过程。再之呢咱们就说了，本身就是一个自然法则，生老病死谁能跑过这么样一个自然的法则呀，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所以40、50岁以后啊总会相继啊在体表上留下一些岁月的痕迹，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呢中年人你还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这个首先中年人会出现这个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就是头部啊、额部啊，就是皱纹的出现，这是常见的表情的动作导致啊皮肤啊这个知缺的结果，并非呢皮肤老化。真正的这个皮肤衰变老化了，就是在50岁以后呢才开始的，表现是这个肌肉的松弛，皮肤延展的皮肤在眼角啊自己出一个鱼尾纹，胖人呢还会出现呢额下的肉垂和颈肉呢颈部的肉的堆叠，同时皮肤变粗，失去光泽，干燥无华，还可以呢出现老年斑。这是一个额部的皱纹的出现以及皮肤的变化。第二方面呢一些生理上的呢老花眼也会被人呢看作是一个青春的消迟的一个信息。老花眼现象在40多岁的时候确实就开始了，营养差的人还会早一些表现，这并不意味着衰老的到来。眼的真正老化除了老化以外还有眼球透光性变差，所以半夜老眼昏花，光线稍暗的时候就看不清楚了，哎，这种现象才是真的这个咱们眼部的老化。第三方面呢，临近中年后期的人呢常常会感到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不如过去了。假如在生活和工作中间呢受到一些挫折的话，更容易灰心丧气，对外界呢逐渐失去兴趣，以至于丧失 奋发向上的精神了，使自己陷于得过且过、与世无争的一个颓废的状态。这种的心理的这个表现的自我衰老，很可能就是导致了我们生理上的未老先衰。所以要知道，很多的生理上的衰老的话，就是表现出来是这么样，从而加速了老化的过程。所以中年人防治40岁的心理现象，非常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什么呢？在中期培养开朗的个性、广泛的兴趣和活跃的思维，把精神终点站呢不断的推向远方。你就说自己不能服老啊，你服老了，你那精神状态就不一样。第二，适当的加强锻炼，躯体是良好精神的一个基础，精神这是全身躯体的一个支柱，长此下去，自然呢心情啊良好，处事呢乐观。所以说这个中年人呢，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健康。刚才咱们说了，看饮食、看体重、看睡眠、看大小便的颜色，看你啊自己性格上变化，你的脾气。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呢生理的上头的一些衰老是必然表现出来的。40-50岁额部的皱纹出现老花眼，还有呢自己呢精力体力呢不如从前了。那么剩下呢，咱们还有啊这个很多的精神方面，甚至包括睡眠呢各种表现都可以。这个40岁心理现象咱们克服，这是要的。这个因为这个人呢必然呢是这个自然法则是这么安排的。但是只有你的精神是处在一个向上的，精神是处在一个奋发的这个状态，就是平时我们说的这个正能量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话，你就不会感到那么多的这个生理方面的这个，由于心理方面造成了生理方面的那些衰老。人生呢不老，人老啊心不老，多动手和脑，人老啊这个神不老，乐观怒气跑，人老身不老，坚持锻炼好，人老啊志不老，壮志凌云霄，人老不缺老，学习不能少，人老不恃老，不惧老，斗志啊比天高，人老不白老，谦虚永不骄，人老不卖老，甘做无名草。所以说咱们对于这个人生的生老病死啊，就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它。你已经是40-50岁了，当然是必然呢是会啊跟你年轻时候30多岁20多岁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那么咱们中年人要保持一个健康向上的这个状况，从生理上心理上都要改变，生理对心理有影响，心理对生理也会有影响。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至今咱们祖先就把它作为一个上上品。灵芝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个正菌，多孔菌科的，它是属于神农本草经上记者，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90轻生不老延年。实际上灵芝啊，它为什么能够啊保护健康，主要是它的有效的成分。灵芝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啊，在我们体内 能够帮助你啊这个恢复健康，主要使得咱们体内的内环境各个组器官的功能啊能够啊处在相应的适当的一个平衡状态。你说岁数老了，天正岁月人正寿，没办法，人就是这么一辈子生老病死要这么过来的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呢咱们中间呢可以让它呢缓慢一些，这个衰老的速度啊踏步一些，就在原地踏步一下，能够缓慢一些的话，那整个的对你啊从这个各个精神上各个你自己感觉到的精气神啊体力上啊工作效率上学习方面都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的，急急忙忙的把你的人生啊就赶快的就过完了。历代的这个一点上就是把灵智归位于一个上品，它排位在人生之前。灵智在本草纲目上可以啊记着明目补肝气安神益精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整个就是通过有效成分在我们体内的整体的调理局部的改善，使得我们内环境能够平衡，内环境体内你的机体各个组器官功能正常的在发挥作用，你跟外环境又有一个协调的可能，所以处在这么一个让你精气神啊能够处在一个很合理的协调的平衡的状态的时候，你自己会感觉很健康的，你自己会感觉不光是生活上头精神上头心理上头实际的这个咱们产生的一个各个情绪方面都不一样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 6618 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就像或是很沉默，